当使者第一次接受启示，使者送了烙花礼和散了嘛，党仗新基地回到哈迪家哈迪要烙花安他的身边的时候，哈迪家的态度是相信，是精神上的安慰，肆意上的支持。相反，哈迪家并没有 指责嘲笑反对，哈迪家一直都是安拉使者送了烙花礼和散了嘛，恐惧之时的安慰者，困难时的支持者，新教中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对伊斯兰事业做出了丰功伟绩，阿拉斯巴哈纳瓦塔尔通过阿拉的使者松龙拉华林和散了嘛，向他报喜了厅堂中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哈蒂者可谓优秀的妇女，优秀的妻子，求主赐名他。奉阿拉的命令，使者送了浪花令和散了嘛，和穆斯林们从自己的家乡麦加清晰到了麦地那。当刚去的时候，有的穆斯林因为气候不适应而生病了。阿拉的使者送了浪花令和散了嘛，到达麦地那之后，向阿拉斯巴哈纳瓦塔尔祈祷说，主啊，请你使我们像喜爱麦加一样喜爱麦地那吧，或者更喜爱他吧。布霍里圣训集收录，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因为阿拉的使者送了烙花令和散了嘛，喜爱麦地那，圣门弟子们也爱上了麦地那，他们把麦地那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作为穆斯林，我们应当尊重圣门弟子，喜爱圣门弟子，因为他们是使者送了烙花令和散了嘛，教育出来的一代。因为阿拉斯巴哈纳瓦塔俩和使者送了烙花令和散了嘛，是喜爱他们的。阿拉说，阿拉喜爱他们，他们以爱待阿拉，古兰经忏悔章第100集。阿拉表扬他们说，你看他们鞠躬叩头，他们祈求阿拉的恩惠和喜悦，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那是叩头的效果。古兰经启示章29集。我们不能批评指责随意的评判圣门弟子。阿拉的使者送了烙花令和散了嘛，说你们不要谩骂我的弟子。布霍里圣训集收录。伊玛目多哈卫求主慈悯，他说，我们喜爱圣门弟子，我们喜爱他们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讨厌那一些讨厌他们的人，我们只提圣门弟子的好。喜爱圣门弟子是一种教门，是信仰，是上功，憎恨他们是 kufr， 是违信，是犯罪。所以我们应当喜爱圣门弟子，尊重圣门弟子，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追求真理，信仰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积极进取的精神，祈求阿拉斯巴哈纳瓦塔俩慈悯他们以及所有行走他们道路的人们。阿们。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回顾历史，必须认识那一些有伟大而且优秀的圣门弟子，以及那一些追随他们的人。许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对各种明星、各种好吃的、好玩的耳熟能详，样样精通，但对于圣门弟子和他们之后的优秀的人物却一概不知。伊斯兰就是凭借这些人的信仰、美德和行为而传遍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圣门弟子和那些追随者身上看到了伊斯兰，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诚实、忠实，看到了淡泊今世、渴望后世，看到了真正的喜爱阿拉斯巴哈纳瓦塔尔， 喜爱实在送弄浪花令行我散了吗？爱人如爱己的这一种美德，祈求阿拉斯巴汗的瓦塔勒使我们成为紧紧跟随阿拉的使者送弄浪花令行我散了吗的人，成为喜爱圣明弟子、尊重圣明弟子、效仿圣明弟子的人，以便更好的追随使者，崇拜阿拉，祈求阿拉赐予我们两世成功，两世吉庆。